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 妖言惑众，讲乜嘢噶？ 佢喺14岁嗰阵时咧就见过呢个圣母。 个太阳光咧只系而家嘅70%嘅啫， 系啲骨冇晒，连啲肉都冇晒， 系会令到有啲动物系发狂。 整几条粉浆喺度妖言惑 众，整个愚昧嘅地球人。 其实很多听众都知道，现在即去到一个年纪，我觉得钱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很想结婚的。咁然之后钱可以怎样定义到怎样为之够呢？最少都20,000啦，是吧？即起码要个底是有20,000先啦。 比你试下讲我听，你认为市场上面你有机会可以做到的工作而是20,000或以上，你狂风扫落叶咁讲出来。 Sales 同 PR 嘅啫。 Sales， 剛才你說其中一個你想進入的行業 是 銷售， 是 你最仰慕的是誰？ Steve Jobs。 Steve Jobs OK、蘋果的品牌口號是什麼？ Fingbik， 不記得。 諾基亞的品牌口號是什麼？摩托羅拉的 不知道。 PR 界一個你認為好 Hero 的人 不知 道，即我不知道那行是誰厲害的。咁我點會有一個 benchmark 去望住或者超越嗰人？多謝你 ，very good。 係咪要打8個鐘咁先有 嘢做？好 <Thank you. S 1> ，well done，thank you。 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發生。罪犯潛伏喺你同我嘅身邊。揭露人性阴暗的一面，带你深入罪案现场。逢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0:00到11:30 ，Edmund.com 极度心寒直播。 好，現場的嘉賓呢就有我們的聽眾朋友呢，就是 Mini 啦。Mimi 啦，咁啊電話旁邊今晚嘅恐怖多一點呢？嗱，好啦，希望大家都一齊會聽一啲嘢，究竟係唔係呢咁樣啊。咁啊搵返一位嘅法科師傅出嚟傾下先，就係吳佩夫師傅，吳師傅。 係，大家好 ,Emma 好。 係啦，仲有我哋嘉賓啊 ,Mimi。 好 ,Mimi 好。 Hello, 你好。 係啦，嗱咁啊今日呢一件事呢其實就跟進啦，因為呢你之前呢就同一啲弟子嘅朋友啦，咁啊就一齊去咗達德學校做咗個超度啦，你自己做一個超優咁樣啦，等佢哋 feel 下啦，靈界嘅一種力量或者聲音啦。咁嗰日呢就話係應該錄到一啲嘢嘅，於是咧你就話好啦，終於放條片出嚟俾你聽下或者睇下咁樣啦。咁我就聽到一啲嘢嘅。咁究竟係唔係咧？不如我哋而家一齊去睇一睇呢一個片段。咁因為成8分幾鐘㗎，咁睇唔曬啦。咁唔緊要啦，我哋遲啲擺翻一條full version 啦，或者大家可以喺吳師傅個 Facebook 裏面睇到啦。咁但係現場我哋聽。去到大概2分多鐘嘅呢段片嘅時候嘅一啲聲音先啊，大家細心聽聽，好嚟啦，同埋可以睇埋。 承認啦，承認啦。喂，攞嘢啦，差唔多啊，道爺走啊。 嗱，出現咗啦。好，停一停先，系咪就系呢度？呢啲声音 比较系大声就系呢度啦。 系咪啊？好嗱，我头先播嘅时候咧，我完全冇播到我嘅声效噶，而师傅呢条片亦都冇做到任何声效喺嗰度，系咪？ 冇任何声效嘅，冇冇冇。 不如我哋听多一次，去翻个位，我哋俾大家听多一次，其实系。點樣嘅咧？係咪堅嘅咧？好嚟啦 哇，現場就是這樣聽到回來的了。 是啊，仲其實仲大聲仲多啲添嘅呢個聲音。 係咪啊？ 呢個烏聲嚇，其實咁嘅嗰日我哋去咧就係、是、有個事主，咁咧就佢有個親人就喺嗰邊咧住嗰度咧就撞車。 係。 咁我就去嗰度咧就係、是、揾個最即係三孔四絕地方啦，即係最猛鬼地方咧就制下嗰啲油野鬼， 投 放屍食，咁咧就等個事主啊好啲，即係好似人哋日腳啊燒一腳符咁樣。咁啊，橫掂都係去嗰度做，咁咧有啲弟子就話：不如達德啦，嗰頭好似最猛嘅，聽講就好似話世界十大咁就話嘛。 係啊，曾經有個節目係咁樣數過出嚟嘅，係啊，嗯， 世界十大，咁我第一次去嘅， 係。 咁咧，佢哋就話：不如嗰度啦，師傅咁啊，好啊，橫掂都係咁，我叫曬十一弟子咁樣，有啲弟子全部新嘅，咁啊未 接觸過， 未去過嗰啲地方真正去求同嘅， 嗯， 即係話請祖師爺啊，同埋去感受下。睇下鬼或者係聽下鬼聲嘅，咁其實我哋去到咁，我哋都係超優法事啫，咁我哋都唔係話諗住真係要見鬼嘅，咁當然見到梗係最好啦。嚇、 uh-huh. 啊，咁我事先我都有同佢哋開耳啊、開眼咁樣。咁、uh-huh. 做法事嘅進行過程咧，好遠，我聽到已經係好遠，就有啲好低頻嘅聲，就係呢啲烏聲嘅。 哦、 uh-huh. ，咁我開頭。我就冇懷疑，即係我以為佢哋全部聽唔到，因為好遠啊嘛。係咁、啊、我導行可能聽到，咁佢哋未必聽到。咁、 嗯、 但係佢聲越嚟越大聲啊！我心諗啊，會唔會係警車？又唔係， 嗯， 又唔係啊，又冇留警車，警車應該好響，越嚟越響， 因為係咪 咁但係佢係越嚟越響，但係就係好低嘅嗰啲聲，其實嚟講就唔係話警車聲。 嗯， 咁咧我因為嗰陣時候咧，我弟子喺度求緊同身嘅。 所以你會聽到嗰啲呼吸聲係咪好急促嗰、那個？ 嗱，嗰啲叫做同嘆， 哦、 即係好似係咁嘅， 係 咁樣嘅聲噶嘛， 係 會咁嘅聲。咁咧，嗱，我幾個弟子求同身，三個弟子求同身嘅，咁、 嗯、 但係咧，佢哋都唔係咁理想，即係祖師爺啊都冇嚟。 哦， 一來可能佢哋喺管道係求得好順嘅，但係喺嗰啲咁嘅環境裏面，佢哋都未試過啊嘛， 嗯， 未接觸過啊嘛，咁佢哋可能嚟講咧就係、是。緊張都未定啦，入唔到狀態未定啦。 係啊係啊， 或者就係話，因為嗰度嘅鬼力太大啦、哦，即係嗰度嘅邪靈嘅聚集太多。 係， 咁咧就令到即係你知啦，正邪正負極嘅啫，能量嚟講，因為正能量，因為負能量，可能負能量太大。 哦， 咁佢哋咧本身嚟講咧就求唔到同身。 係， 有一個直情係暈低咗，喺片度都睇到噶。 哦， 嗱、那、嗰個慣低咗添。 O K。 系啦，嗰、那個慣低咗，嗰、那個就學咗咧都有段日子嘅。 嗯， 學咗段日子，咁本身嚟講，佢都係一個大學生啊，電腦好叻嘅一個人嚟。係咁咧，佢、就學咗都有段日子，但係佢喺管咧頭痛身冇問題，但係喺嗰度咧 就 俾人暈低喎。 嗯， 佢、 嗯、 第一次係咁嘅啫， 可能太緊張啊，或者 係啊，佢第一次係咁啫，佢暈低咗，咁啊有人扶佢啊，即刻。 嗯， 咁咧剩翻一個，又係比較新嘅，咁佢又喺度嘅喺度同求同，但係咧都係求唔到嘅。咁、哦、因為嗰啲聲越嚟越響啊，咁我哋好近我哋啊嘛， 係啊， 好近我哋。咁我哋咁咧後屘咧，我有兩女弟子就嗡嗡，大家就話：咦，喂，聽到啲聲， 嗯， 好耐啊！咁我先知佢原來全部聽到。 我頭先聽到咧喺個片裏邊咧，隱約有人講話。喂，聽唔到啊？咁樣喎、啊，好似都係咪啊？ 就係、是、啦，佢哋都忍唔住啦，就拍啊隔離左右就喂，聽唔聽到啊？咁樣 係， 咁啊全部係全部平息靜氣，全部都唔出聲噶嘛。 係啊， 我哋全部冇聲噶嘛，就淨係留意住嗰、那個求穩同嘅弟子。 係， 但係咧，發覺佢嗰啲同嘆聲同嗰啲聲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 嗯， 亦係同一時間出現啊嘛，咁即係肯定係唔係佢啦。 係， 肯定唔係發出噶啦，原來一直以嚟都唔係發出嘅聲。 嗯， 咁跟住咧，我就知唔對路啦。其實嚟講，因為咧嗰啲片裏面咧，其實有啲弟子咧喺 在場嘅時候咧，都見到學校裏面咪好多窗門嘅。 係， 其實好多弟子咧見到咧，就係話已經每個窗門都企住一個靈體喺度啊。 哇！咁犀利。 係啊，佢哋見到。 嗯。 咁某啲位亦係見到，佢個片都有影到，佢有一兩秒都影到。咁佢哋當然佢哋見到啦。 嗯。 咁、啊、我就算見到當見唔到啦，我哋。 嗯。 咁我覺得啲聲好犀利啦，同埋嚟講咧，我覺得現場咧都開始係嗰啲鬼太多。 哦， 冇錯，因為佢哋話感覺到咧，即係好多 壓迫感， 同埋咧有好多煙咧。 嗯， 地下咧好似有多煙啊，拍啲片咧好似有啲煙，但係當時係冇嘅。 哦，咁樣。 啊，當時係冇啦，好得意啊！嗱，我哋去到嘅時候，我哋去到操場嘅時候咧，其實咧煙霧瀰漫嘅。 係。 咁但係我哋擺完個壇之後啦，咁我哋練完奏之後咧，完全清曬。 哦， 冇曬煙喎，即係我哋嗰個實況係咁樣，全部係冇曬煙，周圍都好似個天又好清，周圍都好清咁樣，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境界咁。 咁我想問下啦，嗱，你即係接觸咁多呢啲嘢㗎啦，師傅你都聽過，我諗呢個你唔係第一次聽到鬼哭聲音係嘛？可唔可以咁講？ 鬼聲我哋梗係聽得好， 聽好多啦，係啦， 係啦，但係有好多情況出現嘅。即係有陣時啲鬼哭聲咧，有啲係好淒厲嘅，嗌幾聲，有啲咧就笑聲，好遠嘅笑聲， 係 嗰啲笑聲又遠又近咁樣嘅，其實嚟講都係咁嘅情況咯。咁我發覺哇，咁犀利！不過呢次咁耐時間，我嗱起碼幾分鐘嘅，其實我哋聽到。 嗱，當然啦，我哋頭先冇得播得咁詳細啦，其實就你仲形容為有啲嘅低頻聲音，即係之後發生嘅呢段片，即係三分半之後啲低頻聲音嘅，嗰啲低頻聲就 唔， 之前已經有啦。 我哋聽到係啦， 哦， 即係比較係細聲低頻，咁我就覺得咦奇怪啦。咁我聽到佢就肯定未聽到啦嗰陣時。 O K。 咁但係越嚟越強啊嘛，點知全部人都聽到咯呢啲聲真係。 哇！呢、這個烏即係真嗱，如果我唔係聽你咁講啦嚇，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嘅生意費加咗上去嘅啫，係咪、 啊？絕對冇啊！ 係啦，我啲絕對冇。 幾尺範圍啊？咋嗰啲聲？ 係。喂，咁好犀利喎！現場聽到有錄埋嘅說話咧，係幾難得嘅一件事喎，真係。 嗱，錄到咧，我就真係未試過嘅。 係 嚇，錄到真係未試過。聽就聽得多啦。 你哋嘅錄 同一時期都聽得多 嘅時候咧，有冇特別安啲麥定係都係機頭麥嚟㗎？ 冇喎， 冇㗎， 都一般嗰啲器材啫。 一般器材啫，係，但佢好清楚。 啲弟子諗住啊拍下睇下有冇咩突發情況啊，或者拍下睇下我哋點樣做啊，咁樣 嘅。你係用手機拍定係用cam 嘅？真係 cam 嚟嘅， 即係 cam 嚟嘅， 手機嚟嘅，係啦 cam 嚟嘅。 明白。 係啦。 哇，點啊？啊， 冇加任何嘢。 見唔見啊？ 見。 嚇？真係有啲毛骨悚然嘛，係嘛？ 係啊，嗰啲叫聲咧，有陣時嗰陣時我都聽過㗎啦。 係嘛？ 嚇，好似頭先師傅嗰啲片段嗰啲鬼叫聲，係啊， 就係咁樣。 係啊，即係嗰陣時嘅時代，幾十年前，我哋有陣時真係聽到呢啲聲。係 嘛？一陣再問你。哇，好啦，嗱，希望咧，即係大家即係睇到呢段片嘅時間咧。一般嘅朋友啊，即係千祈唔好自己又走入去咁樣去做呢咁嘅靈探啊！ 嗱，仲有一樣嘢咧，我想講咧就係都比較特別。 係。 咁嗱，我哋同一時間咧，咁我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危險，咁我就標咗鍾馗導師啦。 哦， 即 係 鎮住個場面， 係 啦，鍾馗爺，咁我鎮住個場面啦。 嗯。 咁後屘嚟講咧，覺得啊，都係時候要走啦，咩都做曬啦，咁就走啦。但係咧，我哋走完之後，我哋落去元朗食糖水啊嘛，成班。 哦。 揸車，咁咧就個個咧都頭痛， 係 個個都頭痛， 太緊張， 頭痛喎、啊，唔係啊，以為即係有啲人以為感冒，但其實我都知道㗎啦，因為咧你逢係接觸到嗰啲嘢咧，個頭都會痛。 嗯， 咁後屘咧嗱，我就揸車由元朗出翻去屯門， 係 荃灣咁走啊，一去到屯門咧就冇曬痛，即係一過咗個元朗嘅地界咧、就冇痛啦個頭。 即係佢跟唔到你 咁啊，所係啊，係啦、啊，即係嗰種能量咧就影響唔到啦，過唔到另外一個界啊。咁、其他嗰啲學生咧，都有咁嘅情況，但係有兩個咧就喺附近住噶嘛。 哦， 有兩個附近住都喺元朗住啊嘛。 嗯， 好近百德啊。咁所以咧，佢就痛幾日啦。 哦，係啊，咁慘。 係啊， 哦、 但係一離開咧，佢又冇痛喎。 係， 都幾得意啊！ 所以你都覺得呢個地方係咪真係堅？ 咁啊，都系坚嘅，咁我都系感觉到好多嘅。 嗯，不过你哋冇入到去嗰个相传系又话有咩校长定唔知女教师自杀嗰个厕所系冇噶嘛系嘛？ 哦，冇， 纯粹一个。 冇事啦，我哋即系嗱，老实讲，我哋又唔系话特登去撩鬼。 系。 咁我哋都系谂住做 超 做 事 超优咁样啫。 系。 系嘛？亦唔系话想人上身，又唔系话想有咩危险。我哋唔系咁做嘅，谂住。 喂，师傅，你头先讲话你哋入去做呢单嘢之前，系因为有个善信撞鬼嘅。 吓，咁佢系啦，咁即系又系撞鬼。 成日都自言自语啊咁样，咁我咪做一个咩法事啫嘛。 喺呢条村系咪喺附近啊？定点啊？ 喺附近，咁我亦都睇完风水啊，搞完 嗰 啲嘢。 哦， 系啦，冇错啦。 好啦，嗱呢单嘢，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即系听多啲，咁啊不妨可以揾翻阿吴师傅嘅 Facebook 系嘛，你 tag 咗上去嘅成条片。 嗱，我未必摆出嚟嘅，不过迟啲啦，或者都摆出嚟冇所谓嘅，分享一下。 好啊，咁或者你唔介意嘅，我就摆喺我节目嘅一个重温嗰边啦，好嘛？俾大家睇晒佢啦，好冇？ 因为我都俾咗几条片你嘅，有我有俾咗几条片你噶嘛。 系啦， 第一条片咧就啲学生就加咗啲声效嘅。 系啦， 第二条片咧就话完全冇声效嘅。 就系头先嗰条啦，咁样。 系啦，冇错啊，同一条片俾咗你啊嘛，再。 好啊，咁啊，重温嘅朋友自己可以睇晒呢八分钟，咁样好冇？ 好好好好。 好，唔该晒吴师傅 ，thank you， 好， 拜拜。鬼哭声，点啊？你听过系点噶？ 都是这样叫咯、 啊、 真的 你扮来听啊在哪里听到 就是那时的就是住嗰啲村屋，即係以前嘅時代，又係以前嘅時代， 又係村屋， 係咯、嗯。好似你話，即係我頭先講起招敬嗰啲啊，都聽過嘅、 哦， 都聽過，即係好似類似頭先師傅嗰段片咁樣樣， 嗯， 又係咁樣樣。 咁係有原因定係突然間夜晚會聽到㗎呢啲？ 冇㗎，就係、是、咁樣聽到㗎啫。 哦， 即係叫得好之好淒厲咁樣樣咯。 嗯， 嚇、啊，咁毛骨悚然嘅咁樣。 咁你就知道又係附近有靈界朋友 知嘅，其實知道人叫唔會咁樣㗎嘛。 唔係，又或者會唔會係啲可能係點啊？動物嘅叫聲咧，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咧？ 咁 好難講，係啦，你真係好難講。 因為嗰度又冇山嘅，即係田啊啲咁樣啦， 係 竹林啊咁樣咯。下意識你會諗到係呢一樣嘢。 嗯，好似我哋上次又係即係大家記得啦，喺河背村咁樣啦嚇。咁點解我哋入河背村靈探咧？就係、是、因為阿卓飛話夜晚聽到啲真係還回立體嘅，佢覺得嚇就即係啲靈體嘅叫聲咁。後來有啲人都話：哦，唔係喎，可能嗰啲係啲咩黃驚啊，定係啲乜嘢叫聲咁？呢、這個即係無從稽考啦、即係你覺得可能係動物叫聲，但係如果又解唔到，亦都可能係唔會咁還回出現嘅。有時有啲咁樣係咪？亦都當時話好多嘅野狗啦，就會聽到之後咧，佢哋有咁嘅反應，其實係 長叫啊！ 是嗎 是有那些狗 如果叫名咁樣 是啊因為以前我們住的時候有條狗養一條狗在門口的嘛、 哦、 開門口的嘛你以前的即是很喜歡村屋養的狗 是開門口的真的 哇它真的如果它特別叫得淒厲那些聲音、好像狼那樣即是沒有尾音是這樣叫那些呢、就我想是即 都似是這些是嗎 是啊直覺即是覺得佢見到啲嘢啦咁樣囉、啊、嗰啲反應呀嗰啲狗見到啲反應會咁囉。 係所以有時養狗你都唔知道有咁嘅反應好唔好囉。即係佢叫即係望住一個地方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嘩死啦佢見到喎我又見唔到喎佢而家喺邊呢咁樣係咪喂嗱時間唔係好多啊喂講多單啦。 我突然間緊張唔知講邊。 唔知講邊單 係呀真係冇。 有一單。 嗰單唔講得。 吓咩事唔講得 嗰啲即係太過敏感嗰啲。 嗱敏感嗰啲你可以撇除咗佢。就咁俾個大朗嚟聽下先。點解會你驚。 不如我講單呢就我有一個親戚。 係。 鬼上身嘅。 嗯。 咁佢嗰陣時啊。讀緊中學啦，咁啲家族大啊，就一到清明節咧就係唔俾揸車上去噶嘛，但係家族大係拜正日啊嘛，咁、 哦、 正日咧你譬如你晏咗嘅唔俾車上嘅、 嗯， 又撞得高啦咁樣， 喺邊度啊？ 華合石， 華合石， 係、啦，咁咧就約好曬啊，四點零鐘啊，我哋就起曬身啦，個個啲咁樣樣、就去飲茶，飲完早茶咧就揸車華合石、 嗯， 就等天光，都差唔多天光啦已經。咁去拜山嘅、真係好早去拜山年年都係咁樣嘅。咁咁我呢個侄仔就點樣呢佢就即係細個啦咁喺個帽嘅側邊小便。 喂賴嘢啦。 係啦。咁當時冇嘢㗎嘛。 咁、那個帽係人哋嘅帽。 人哋嘅。 人哋 嘅。就是、自己嘅帽嘅側邊。咁拜完山點樣見到佢跟住又有飲茶啦拜完山又有飲茶。點樣見到個神態唔同呢目光呆滯。又唔講嘢望住你又定曬型嘅、我哋都知道佢唔妥㗎喇喎。咁我問佢係咪攰呀咁樣佢又唔答你。 幾歲 十四五歲咁樣。 十四、哦 okay, 好啦後期返到屋企啦咁佢夜晚黑就、 嗯、 就 就鬼上身了，就已經不妥了。 直接鬼上 身是啊， 怎樣鬼上身？ 自己除曬自己的衫褲啊，通走啊，哦、都不是小的 了。是十幾歲沒了咁做啊？ 等中學不小了喎，已經啊，通真係除曬底褲都除曬，通屋走。 哦， 啊，又自己小便啊，揾個兩個鐘裝住啊， 哦、 要佢爸爸媽媽飲啊。 嚇、 啊！真的，咁佢爸爸媽媽咧喊啦，唔使講都喊啦， 知奶嘢啦， 係啦，知道啦，木有一個話，咁跟住我又冇乜乜，又唔食嘢，咁佢爸爸媽媽煮嘢俾佢食，又話佢媽媽想毒死佢咁樣，唔食，咁啊好啦，係咁擾攘啦，看住佢又要自殺喎，又要跳樓喎， 即係一晚發生㗎呢件事 喎，成晚嘅，夜佢就越就嚟了啦，好啦，咁啊好辛苦，等到天光啦，咁啊帶佢睇醫生，咁如果你帶佢睇醫生，醫生就係話你。 精神錯亂啊！突然間係咪啊？嗰啲咁嘅啫。 肯定係即係壓力啊，讀書壓力啊，精神 受刺激 係啦。咁、樣就要去呢個青山啊，啲咁嘅樣啦，好大件事嘅，都搞到咁樣嘅。咁佢媽媽就一意孤行，唔肯啦。就要接翻我姐出嚟啊，咁樣。 即係覺得佢唔應該係呢味嘢。 冇錯啦。咁、出咗嚟就唔可以再翻去，醫生話你要寫咩出咗院就唔咩，你自己個人簽名咁。咁跟住佢就去揾嗰啲師傅啦，經人介紹啊咁樣，都揾咗成兩三個師傅嘅，終於揾到個 OK 啦，咁樣就去到住宅嗰度，即係去到佢屋企啦，只要去到屋企度啦咁樣，就開壇，開壇，真係開壇作法嘅。咁夜晚啊就同佢作法啊各樣嘢嘅，鎮住佢，咁佢定啲，但係都一樣係。都是咁樣啊，除衫褲啊，拖酒啊， 即係嗰幾日佢完全冇清醒過狀態， 冇嘅都冇，都 OK 咗，足足喺度兩晚，那個師傅我都再睇住， 睇住兩晚， 跟住第二日咧就好啲，第即晚嚟嗰晚咧到第二日就好啲啦，但係都係咁樣癲得嘅，咁啊嚟咗兩晚之後咧就真係驅到啦，真係驅到就成個人精神曬，佢夜晚黑咧就話叫個。即係我哋知道佢嗌出嚟話，你唔好跟住我，做乜跟住我咁樣，成日跟住我做乜嘢啊咁樣嘅。 呢個係邊個講？佢講 本人講嘅。 係啦，呢個就係本人嚟嘅。就話個靈體跟住咗佢咁樣。係 啦係啦，佢唔係話靈體跟住佢，佢自己同自己講：你唔跟住我啊！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到第日清醒咗之後，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 係，哇！就一督了。 嗯。 咁其實好多呢啲情況發生，我都聽到。 係啊，佢好即係。上得好緊要㗎，上得好緊要。 咁佢係男定女嚟嘅咧？即係上咗佢身嗰個靈體。 嚇！佢有咩叫啊？咁成日跟住我，咁佢媽媽問佢啦，邊個跟住你啊？姐姐定哥哥啊？佢話姐姐咁樣樣咯。 係。 嚇！咁樣講咯。 哇！所以十幾歲又 唔 算小朋友啦， 但係佢而家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嘅噃。 完全斷片嘅嗰兩日。 而家佢都唔知嘅。而、家大個仔啦，都唔知道做咗係爸爸，佢都唔知啊。但係我哋家族個個知道，係佢唔知道。 就發生過一件咁樣嘅嘢， 唔講俾佢知嘅。我哋 係咁，所以嗱，即係去到呢啲咁嘅拜山嘅地方啊，墓地就千祈唔好即係做啲不敬嘅嘢啦，係咪？雖然你冇心，可能你冇心做呢件事嚇，或者但係就你點知道人哋一定唔中意啊？你喺屋企搞一單咁嘅嘢喺度嚇，隨住小便咁樣，係咁啊，小心為上啦嚇。咁其實呢啲事情咧，即係你好似覺得哇啲鬼故成日聽嚟聽去都係咁樣，但係結果好似個個人咧都總有一啲類似嘅事件發生嘅喎，係嘛？ 係啊係啊，同埋聽慢慢聽你嘅節目啦，即係好多都係即係自己一親身經歷啊。其實真係好多都係一樣嘅， 係 嗰啲靈界啊，中意玩水喉啊， 係 識電啊，噼里啪啦嗰啲嘢， 波子聲啊。 推椅凳啊！哇，真係推得好誇張啊！ 你而家都有㗎？ 有㗎。 你而家住係咪新界定邊度？ 大埔。 哦，都係大埔，佢都係啲村屋。 舊唐樓。 舊唐樓。 即係幾十年嘅啦，已經買咗啲唐樓啊咁樣。 咁點啊？又係晚晚聽到。 晚晚都有㗎，波子聲啊，擁凳啊。甚至乎自己買啲菜翻去咧，咪有家都抽住啲菜嘅。 係啊。 咁呢邊就是。煮餸嘅爐啦，呢度洗菜噶啦，係咪？咁啲油辣噶嘛。咁嗰包菜明明些些拎翻嚟就一定係擺喺個洗個盤升盤嘅側邊嘅。但係哇，揾揾都冇到包菜，雪櫃又冇，周圍都冇。原來佢就攝咗喺嗰度辣度，仲要攝到睇唔到啊！攝得好整齊嗰度辣度。 嚇！ 冇可能啊！ 即係屋企冇其他人嘅。 冇嘅，得我同媽媽咁樣。 哦。 是啊，最近的就是这些都是。 喂，那为什么你猛那么野的呢？即是你住哪里 都有的、 啊。我感受到，但是见呢就十年呢就冇见到啦。冇、见到啦。 咁佢始终即係喺你屋企证明话俾你知喂我喺度㗎咁样係咪、即係同你又要玩下咁样。 係呀唔理佢啦。 唔理。即係好啦我搵返到包菜又算咁样。 我有时叫佢唔好玩啦。 係。 快啲出现俾我搵返啦。咁佢真係又俾我搵返。 又俾你搵返。 次次都係㗎。 嗯。如果冇乜伤害性嘅咁你又觉得唉。算罢啦咁样系嘛， 系啦、 即系大家就同佢一齐生活啦咁样。 系啦，又住咗咁耐啦，间屋自己几廿年。 但系楼上系冇人住噶。 有噶。 咁有冇有人喺度玩波子咧？有冇咁嘅可能性咧？ 冇嘅，深更半夜曾经试过，即系嬲个头啊，太嘈啦。 系。 掹啲凳咧又声太嘈，走出去睇，熄晒灯瞓觉。 系。 成两三点咯。 嗯。 佢一掹掹。成兩三個鐘唔停㗎、 不過你又好嘢嘅即係一間屋有啲咁嘅古怪事又可以接受到咁即係我都覺得比較佩服嘅即係我自己一定冇可能 以前我好驚㗎 不過而家就已經習慣曬咁 聽你個節目聽兩年啦慢慢聽啊所以而家唔驚啦已經 OK 原來都有呢咁嘅作用嘅 真係呀 係咪即係令到你好驚嘅嘢而家算啦習慣咗啦同埋原來唔係你自己去感受呢啲嘢，好多人都有同樣嘅差唔多經歷嘅，係嘛 啊？同埋呢個咧，原來我唔知有冇啲朋友咧聽緊啦，嗰個叫加道理，原來加道理農場嗰度，嗰條斜路即係有條斜路嘅，係咪先？由斜路揸車嗰度咪斜路嗰度啊，斜斜地嗰度。哇！我嗰度見過兩次嘅啦， 見乜嘢？ 即係見到有一個女人啦。擔住把油紙遮喎，油紙遮嚟㗎，即係以前嘅時代啲油紙遮嗰啲啊，咁啊著住啲古裝睇唔到。 倩女幽魂嗰啲 friend 嚟㗎， 真係㗎，唔止我一個睇到，同埋個朋友一齊睇到嘅。咁啊，跟住喺個導航鏡望已經冇咗，再擰你睇唔睇到啊？咁樣睇到啊，咁跟住佢擰住面已經冇喺個導航鏡望已經冇咗啦，已經知道係咩事啦。 真係揸油紙遮咁。 嗰度我見過兩次咯，不過兩次就唔係話同。是游子姐游子姐那個好睇到啦另外一次呢就係一個男人啦又係咁樣又係即係黑衫黑褲啊搭住把遮啊咁樣囉。 但係零零舍舍嗰度唔應該有人企喺度㗎。 都唔係嗰度揸緊車嘅路邊係可以。 係可以嘅。 咁樣嘅裝 束 同埋咁嘅裝扮。 係。 唔會囉我覺得。 除非特登出嚟嚇人囉。 係啦同埋轉頭即刻冇咗喎。即刻令住面望已經冇咗喇喎已經。 OK。好啊喂俾咗好多地點今晚即係大家啲朋友回應啊我相信即係如果大家做咗聽返重溫啊咁樣啊真係有咁嘅經歷啦一啲大埔區啊頭先所講啦或者元朗啊等等情況啦咦人話聽過呢啲單嘢喎。 係呀。 係呀。係啦聽過唔知係啲咩呀咁啊。 嗰度真係好多㗎真係我亦都好多朋友經過嗰度都真係見到嘅。 好啊等大家幫手下一起去看看究竟有沒有什麼事發生或者原來有些原因他們站在這裡樣好啦如果下次大家經過大埔你們喜歡靈探 BBQ 燒肉食的就會幫襯Mimi 好嗎 多謝先 是啦我記得啦我有四份禮物 好啊 下次再跟我們的聽眾聚會的時候一定記得抽返出來因為價值都不少價是不是幾百蚊㗎都。 咁錢嘅心意啊。 心意係好多謝好多謝你咁樣啦。好啦亦都多謝今晚一齊上嚟傾偈啦。喂咁我預告下啦聽晚呢就有一個主題之夜嘅。咁我就話呢都希望有時都會做個主題啦。咁今次呢就會想講一啲旅遊嘅經歷因為嚟緊可能都農曆新年大家都會出去旅行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就會有一啲嘅導遊啊領隊咁樣啦聽晚又會講下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個案。咁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經歷嘅說話呢不妨聽晚打嚟加貨啦又或者喺文字上面提供都係可以嘅 admin.pun0202@icloud.com 嘅。好我哋聽晚一齊又係講下啲酒店領隊呢啲怪事咁樣。好啦好多謝Mimi。 唔使客氣。 咁大埔見。 好。 去由你幫襯。 好。 OK。 多謝先。 聽晚再見。拜拜。 OK, 拜拜。 承認啦承認啦。喂我嘢啦。差唔多阿道爺走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道爺嚟啦。嚟嚟嚟嚟嚟嚟到啦。 嚟应该转。 啊，而家转。 喺度啊。 听到啊。 高啲啊，弹数高啲啊。 系啱啊，呢个角度啱啊。啱 啊。 上少少。 弹数高。 上少少，上啲，上啲啊，图，上啲，系啦，啱。 弹数高。好。 阿阿杨今次好着声喎， 系啊，嚟晒啊嘛，拖埋嚟咯，即系闻到味噶， 要咚咚声。 哇！ 啊，唔带阿老师公围咗圈啦。带阿老师公围咗圈啦。 啊，喺度做咩？看看有没有 都有眼唔使用我嘅，唔用你。收拾到。去翻凳底，唔好太高，差唔多。趁佢啲香咧未燒曬，出嚟走。要執。 系喺度， 呢度， 喂，啊，点跟你哋？ 你唔使啊？ 喂，拍到 video 先啊！ 得噶啦，佢照佢影埋就得噶啦。 喂，你照影，我拍个 video。 Video， 得。 一二三， 再 一张，再一张，一二三，咦？ 影唔到噶啦。 啊，一二三。 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